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冰雪运动的话题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现任中国国家冰球队 U18 教练员、中国冰球协会教练员培训导师、原国家冰球队队长孟祥森孟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孟祥森。 嗯， 非常感谢孟莹老师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中国冰球。 嗯，欢迎孟教练啊。刚好我们在联系录制节目之前呢，其实孟教练也是刚刚去做完一个培训，那是不是能先和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您刚结束的这个培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我刚从沈阳回来，做了一次也是这个由中国冰球协会举办的沈阳这个站的全国教练员初级、一级的培训班。这个培训呢，也是中国冰球协会呢为了推广我们中国冰球，也是对中国冰球的教练员的一次大的一次培训。 嗯， 主要是从初级开始啊，为了推广我们这个初级的冰球选手，也就是说从儿童一直到成年，只要你喜欢冰球啊，喜欢这项这个事业冰球运动，都可以参加这个冰球的一些这个培训啊、活动啊，都可以。所以我们举办了，这是在沈阳的第12期的培训，是这样。 可见我们的这个培训的密度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主要是推广于全国的冰球运动。 对， 嗯， 那他面向的这个人群，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是面向所有对于冰球热爱的朋友，还是说我们一定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冰球基础的？ 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冰球基础的，这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啊。 啊，他要从事一定的教练员的时间。 嗯， 还有呢，这一次培训也是给一些从事冰球运动的运动员转为教练员的一个平台。 嗯啊、对，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冰雪运动事业的这个发展啊，我们不仅仅是在场馆上对于各项冰雪运动有一个特别大的促进，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人上的，就是我们说吧，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嘛啊。 对 于人才的这个培养，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扩大我们的这个队伍。 没错， 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邀请到过一些我们的场外的裁判员呀，或者说是一些场内的裁判员，这是我们冰球的一部分力量。 对， 但是更离不开的就是我们教练员， 对 这个很重要的队伍啊。 对对对， 否则的话我们也不会培养出一波又一波这些优秀的运动员来。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冰球的这个人才的培养，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人才培养，其实都可见这个力度之大啊。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已经是第12期了。 对， 还是那句话嘛，就是我们想要更好的参与冰雪运动，一定是离不开教练员对于大家的一个指导。之前我们听节目当中一些这个滑雪教练啊的这个指导员，他们和大家去分享大家怎么去正确的滑雪，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参与冰球运动也同样是这样子， 同样同样 有专业的这种渠道让大家去参与，可能也有一些爱好者想要参与，那我们当然也需要找专业的教练员给大家进行正确的指导。 对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我们才会有 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其中，而且我们参与的也是不会走弯路的， 是是是， 这个运动项目嘛， 对，没错。 那当然，其实我刚才在介绍您这个身份的时候，也提到了您原先呢也是我们国家冰球队的一名队员，同时也是咱们的队长。 对， 当然我相信从您的口音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啊，这是我们标准的东北味儿， 东北口音比较重啊。 是，所以您接触冰球，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家乡的一个缘故。 有这个有这个缘故、 啊。那能不能也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您走上冰球道路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就是走上冰球契机呢，实际上这个跟这个地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小的时候我也是在哈尔滨长大。 对， 这个家住的地方啊，离这个冰雪也比较近，下楼就是这个球场。 哎呦，我天哪、 啊，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 非常近，非常近，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冰球运动的开展，乃至于冰雪运动的开展，在北方城市，我们的哈尔滨开展的，真的比较好，像。我回忆起当年小的时候啊，各个学校，各个场矿，那个时候还有厂子呢，全部都有冰球队，完了大一点呢是各个区 啊、 那个时候哈尔滨呢是八个区， 哇， 八个区都有冰球队， 各自的冰球队 、完了之后呢，每一年呢会有中小学生的这个比赛。 哦， 啊，正好学生全有冰球比赛的，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有这个冰球队的，是这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个开展这个，体育运动的时候有个口号嘛，这个口号就是这个发展体育 运 动， 增 强 人 民 体 质。后续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我进了这个高中或者中专的时候，再回想我们那个小学啊，学校里面这个队伍就很少了，可能是那个时候大家都重视学习了，而且对孩子的这个好比受伤啊，就怕一些很多的东西，乃至于学校的一些足球啊篮球啊，我记得当时啊，我们那个学校啊，我是哈尔滨电缆厂这个子弟校出来的啊，我们那个学校出来好多的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乃至于教练员啊，很多很多很多优秀的， 都因为我们打小有那个一下楼就是那个 对 冰场、啊， 就有这个情怀嘛。 对， 那个时候，所以呢，一回想起就当年的那个场景啊，我觉得就很有意思。而且呢，实际上跟这个受伤，乃至于现在这个家长就是说，哎呦，不要磕了碰了，乃至于学校啊这种环境可能都不一样，可能一放学呀、啊。大家可能都到那个球场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东北的天气还很冷啊。最冷的是我记得，因为教练领我们出去室外冰啊，滑起来，也就是5分钟啊，就要回到屋里进行暖一下，要不那个脚啊，基本就是全部都冻了，那个脚趾尖儿、手指尖儿啊，冻的都发白了。 哇！ 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起来，应该是我们在8岁到10岁之间那个年代啊，就那个时候。实际回想起那个时候，加上现在，我们的孩子，这些小朋友这个优势就太大了。比如说现在都是室内冰场了。 对。 啊，还有这个护具啊。 那都已经升级换代多少级了啊！ 而且随着我们中国这个体制以及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快速啊，现在我们的小孩子用的这个用具啊，这个冰球用具全部可以说世界级的、顶级的这个用具，只要世界那边出来最好的这个新型的球杆啊、护具啊、冰刀啊、头盔啊，乃至一系列的这个。跟冰球有关的 产品，高科技装备、啊、 高科技装备，我们中国的孩子基本都拿的比较靠前了。而且呢，教练员现在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跟世界一接轨以后，不管从这个科技方面，乃至于这个 训练 的这个科学训练的方面， 对， 也得到了相对应的提高。这个速度也蛮快的，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由于这个经济发展的快速，对这个冰球发展也是极为快速。一些先进的理念呢，融入的也特别的快。 对， 特别的好。 是，所以您接触冰球运动，这么一听，感觉好像它也是一个 必然的必然之路啊，好像 是 啊。是 从小到大嘛，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从事这项运动。 对、 嗯、 对，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冰球这个事业嘛。 对对对对，是是是。 那能不能和大家去说一说，为什么会被他深深吸引住了、 嗯？ 然后一直从您小时候到当队员， 嗯、 到退役之后、 嗯， 那其实退役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嗯 啊，但是您还是继续在冰球事业当中去、 嗯、 选择奋斗啊？为什么呢？ 嗯，可以说这个，我可以这么来说吧，我是一个资深的一个冰球的一个体育人了。 嗯， 从小学习冰球，一直到打冰球，一直到一个职业的一个冰球运动员，一直在这个冰球运动当中啊，经历了中国的这个冰球的 生一系列的发展嘛， 发展、 啊、 对。完了加上转业之后呢当教练员， 嗯， 完了又从事这个冰球 教练培训了 、啊、教练培训乃至于一些跟冰球有关的跟体育有关的跟这个冰球发展有关的一些工作， 嗯，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就是说、 嗯、 要想把这个事业做好呢，首先呢还是需要这种职业化的人，就专业化的人， 嗯 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 就是他了解这个运动的特点， 对 对, 对，而且呢，冰球呢，它是一个时间需要时间的这么一项运动， 嗯， 一个职业的冰球选手要想达到一个高水平，他的年龄啊，应该是在26岁以上之后才能变成一个专业、 嗯、 成熟的一个基础。啊，我指的是基础啊，26岁以后，达到顶峰呢，28岁到30岁，达到一个顶峰。你看这个周期有多长？他从小、 嗯， 好比说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6岁到8岁接触 开始，对， 啊，开始，可是到28岁、30岁才到一个顶峰的一个冰球选手、 嗯， 优秀的运动员， 对， 也就是说大家所说的一种明星， 嗯， 啊、可是他就不比其他的运动了，就是其他运动可能是成长的比较快， 有的运动它出成绩比较早， 对， 哎，但是冰球这么一听啊，它是属于我们要大器晚成一些的。 它、嗯、因为冰球运动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运动， 嗯， 你看冰球，你首先呢要会滑冰，它跟冰刀的结合， 哎、 你光滑冰不行。 手你也不能闲着、 啊、你还有个球杆 对 啊，球杆之后呢还有个球， 嗯， 这只能说出先是一个个体， 嗯， 这个个体的这个基本技能呢可能你需要2年到3年的这个初级的基本技术的一个发展， 一个打磨啊， 对，打磨之后呢，冰球呢这一个队伍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呢是23人至25人啊，这个是个全队的一个集体性运动， 嗯，对， 上场呢是5个队员一个守门员， 是的， 加起来是6个人， 嗯， 所以呢刚才只是说一个人的你的技能， 你的打磨， 对， 和整个队伍的， 这一上场呢是5个人， 对， 他有配合， 嗯， 这5人配合呢他分为2个人的配合、3个人的配合、 嗯、 4人的配合、5个人的配合，所以他需要一个周期， 嗯 啊，他不断的配合，你基本技术要好，个人技术要好，整体配合要好，而且不是一个组，你需要2个组、3个组。 对， 现在的这个国际比赛，比如说我们奥运会的比赛，一般情况下要上场可能都要4个组了，也就20人。这20人，你想想， 彼此之间啊， 对 啊，都要配合的， 都要配合的，而且呢，他们的水平相差无几。 嗯， 之后呢，你这个队伍才能取得一个成绩。 嗯， 所以说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最重的一块金牌就落到最后了、 嗯、 就是冰球比赛的这个金牌， 我们也是压轴嘛，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冰球呢这是第一吸引人的地方、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个男子汉的一项运动， 嗯， 就是它体现了像以前那个古罗马呀、啊、古罗马那个战士一样啊，穿着盔甲、 就是、 对 啊，在这个古罗马 奋勇拼搏的那种 这个角斗场上，这种争先恐后的体现这个雄性的这种斗志， 荷尔蒙 释放 的那种感 觉、啊、对，所以这个冰球它能体现出来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在冰球场上，大家所看一说冰球啊，就比较野蛮。他需要打架，大家一看到他， 好像对于冰球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好像成了他一个特色了啊。 实际上呢，这种打架呢，我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内容呢，就是说，它不是单一的打架。实际打架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竞技体育项目，竞技体育项目它就是有一个勇和谋的问题。也就是说，古人我们说的一个矛一个盾，是矛枪还是盾枪？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利用规则，出于你任何的招数都可以，但是都在规则之内的。 我们是有个范围的吗？ 对，有范围的，不是说单独的那种看到的打架，打架大家就以为很野蛮。那么拳击大家觉得也野蛮吗？但是它只是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只要是在规则允许的，它是可以的。它也是吸引这个观众的一个点。但是它不是大家所想的，就那么单一的打架。 对，就我们不是为了打架而打架， 对， 一定也是像您说的啊，它是有勇有谋、有战术策略的一些。 刚才我只说了一点，就是这个矛跟盾的这个理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古人小孩子们都知道的一个田忌赛马 啊， 也就是说，对方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那么好。另一方呢，可能派上第四匹马上来，要把这个第一梯队呢给他打下去，也就是用我们这个办法呢，把你的强的选手呢压制住。 对， 他用打架罚下去了，只要一打架呢，两个人就会罚下去 小黑屋去了。 对，大家所说的小黑屋。 对对、 当罚下去的时候，你想想你最有战斗力、最得分的运动员， 对呀、 被人家这个战术性的。打法，给你罚下去两分钟、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失去了你们的优势，对方呢就有优势了，所以他利用这个战术来取得胜利，就很多的办法。所以呢，在冰球比赛当中，大家所看到的，现在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大家可看到，就是有一个孩子带球啊，很从底线一直运到前面打进，所有的家长会欢呼啊，哎呀，进球了。实际上呢，这种呢就是在青少年比赛当中很常见的，这个是可以允许的，可是它不是冰球的常态。 对 啊，冰球呢是需要配合的。 是的， 它有配合的。 对、 啊、 其实我也能感觉到，就是有一些家长他们其实在聊的时候也会讲到，就是说小的时候他们会很关注说自己的孩子在场上是不是能够哎呀有这样一条龙的表现。 对、哎、 有时候出现 一条龙哎呀是不是很业内 在您面前班门弄 斧了、 哎、对 很业内 就是他们会觉得那时候是很激动很高兴的，因为看到孩子好像是这种个人技能水平是很强的那种感觉。但是越大他们就发觉 不 一定是这样子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更多的就像您提到的是全队的那种配合，你给我给他，然后最后我们突破了对方的防守， 对 那种行云流水的进攻进球的那一刻才是让大家觉得更爽的时候。这个可能也是就是参与到一个集体性运动之后啊，大家的这种感受也就会发生一个变化了。 而且呢，现在刚才为什么提到这个呢，这就是中国冰球这个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从小啊、因为一切事情是从小开始的，也就是说也是我们这次一级培训所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培养小孩子的时候，这种自己你的好或者得分呢，取得这个胜利呢，实际上是融入于那个 集体 当中的，对这个体现，而不是发挥于就个人你的成功你的这种欢呼大家 那何不参加一个个人项目 所以这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很多我看到很多队伍都存在这个问题、实际在这个时候呢，也希望每个喜爱冰球的家长能正确的引导你的孩子， 对 就是说你的成绩呢是来自于啥大家的，你取得了这一分呢跟每个人是分不开的， 对 实际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 是的 实际只是一个教导， 怎么给他去引导？ 对对对，引导好了就没有问题。 他是一个就是自然的，渐渐他就明白啊，我是融入这个集体的，而不会变成了一种就是极其想要表现的那种状态。 没错。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想开展这项运动，所以从小乃至于你看现在啊，特别是在北京很多的俱乐部。 嗯， 你说北方现在有很多的俱乐部，在发展的时候，一定要跟孩子们要有一个引导，过程。还有呢，就很多的这个，比如后卫呀、守门员呢，他这种这个表现这个机会就很少。 对，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 啊。有很多那个孩子说：“哎呦，我是不是我也可以打个前锋去？”要。哎，我说你为什么？哎，这个欢呼的时候，他也想得到这种家长和这个场外的这种赞赏啊。实际每个小孩子都是一样。 对， 实际这个时候呢，是否教练需要教练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还有一个就是建设队伍啊。别看我们一个小俱乐部，在你建设队伍的时候，就是你建设队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针政策。 嗯， 就是你要有精神在里面。 嗯 啊，不单是小孩子个人，每个人要发展好， 对， 还有这个团队要发展好，这是他今后未来的一个基础。 嗯 啊，如果是好比说他初期有这么两三年没去正确的去给他树立好、引导好， 就是对于冰球有一个自己正确的理解、啊。 对对，这个金字塔这个任务没有做好，实际到越往上的时候。他一直这种饱腹感和这种成就感，当得到伤害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好像跟自己想象当中和以前当中不一样了，所以很多的心理疏导就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冰球是很有意思的。 对 啊，你要没有一个强，为什么说刚才说28岁到30岁，你不单是个人技术要好，而且你的承担力、责任心，还有你的一个心境。 你要有个成熟的内心 啊。对对对，实际上从小的这种发展很重要，培养很重要。 对，不过我也听到一些家长，他们就是像我们刚才聊到的，他们渐渐的在比赛当中或者说在训练当中了解到这是一个 team，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孩子在这个团队当中更好的去应该叫服务于团队，而不是说光彰显个人。虽然说就像您提到的冰球运动，它的确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个人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 但是极力的表现和我在团队当中去付出，这两种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啊，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是很独，可能他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在场上我们是一个 team， 大家应该互相配合，那教练可能就会让他先在板凳上坐一阵子，你什么时候学会传球了，你什么时候在上场。然后我当时就听到，我就觉得哎，的确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让孩子他们能够渐渐的去理解，不能我一个人在场上那么读，又或者说家长也会给孩子们去进行一些引导。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现中国国家冰球队 U18 教练员、中国冰球协会教练员培训导师、原国家冰球队队长孟祥森孟指导和大家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以及他觉得青少年参与冰球运动可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孟指导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 设计结束之后再次飞舞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现中国国家冰球队 U18 教练员、中国冰球协会教练员培训导师、原国家冰球队队长孟祥森孟指导和大家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以及谈谈青少年参与冰球运动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及我国冰球运动的发展。我也听到一些家长他们渐渐的在比赛当中或者说在训练当中了解到这是一个 team，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孩子在这个团队当中更好的去应该叫服务于团队，而不是说光彰显个人。虽然说就像您提到的冰球运动，它的确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个人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 但是极力的表现和我在团队当中去付出这两种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啊， 对对。 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是很毒、可能他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在场上我们是一个 team， 大家应该互相配合、那教练可能就会让他先在板凳上坐一阵子、你什么时候学会传球了你什么时候再上场、然后我当时就听到我觉得哎，的确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让孩子他们能够渐渐的去理解、不能我一个人在场上那么读，又或者说家长也会给孩子们去进行一些引导。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是其中的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让教练的一种办法跟孩子们的交流，以及在管理上，以及在一些战术疏导上，给他一个基础。实际刚才说的有的孩子这种带球啊，他确实因为在一个队里，我看基本上一个小队伍啊，就 U 系列的这个6岁、7岁、8岁、乃至于10岁一个队伍呢，他能打球的不超过10个人，最少的可能有7个8个人。可是这个7个8个人里面呢，可能有那么1个2个真的比较突出， 拔尖儿啊， 啊，比较拔尖儿。所以要想取得胜利呢，可能还真得让这样的孩子要有个突破，因为他进球了基本就赢了嘛，是吧，可是在这个疏导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水平了，就是考验于你的教练员的水平了，就是说第一，就是这样的运动员你要单独的真的让他坐那儿，你让他传球，你不传球你又坐那儿，实际上这种办法呢太过于单一，原因是在哪儿呢？因为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孩子他因为小孩子嘛，他训练的年限时间水平他都很不一样，他真的让他在技术上，我说的稍微专业一点了，让他把球传给那个人，在比赛当中啊，可是呢另一个孩子还不一定能再传回来， 这是个现实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存在于这个问题。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你就要取决你的队伍的特性， 对， 跟孩子们一定要耐心的去沟通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孩子通过谁？家长。 是的， 有一些呢要提高我们教练员的这个素质在哪，就是你的沟通能力还要判断好，跟家长的这种沟通也要做好。所以说这个双方面要都做好了之后呢，你这个小队伍小俱乐部它有一定的慢慢的它有起色的有发展的、 对， 不能用一种单一的一个方式，好的就要传球啊，就有一些我像您看到的实际问题啊，有些家长为什么不传球啊，传球啊，实际有的时候你看看队伍到底是什么水平，是否能传过去，也就是在实际的情况下他处理这个问题只要得当， 对， 就是好的， 也不能一刀切嘛， 对，也不能一刀切还这个就存在一个沟通嘛， 对， 有些孩子弱一点的慢慢的提高，强一点的再稍微的就是加强一下你的一个传球意识， 哎， 只要你有这个意识就好嘛，是不是，而不是那种就比较像您说的那种叫冰球专业的一条龙啊啊， 对， 这个因为我们的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叫一条龙， 对， 实际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问题呢，就是 像我小的时候像这种打法的队员呢，到不用大，过了16岁18岁，基本他的球性啊， 嗯， 就已经很低很低了， 就停滞不前 了，停滞不前。原因是在哪儿？你让他真的传他传不出来，因为他是有很多的特别听众们会知道，就足球跟篮球就比较接近嘛，乃至于冰球它都是集体项目。 对， 大家在踢的时候是你老是带球，真的让你传你是传不出来的， 嗯， 因为已经形成了习惯。 对， 这种习惯养成你要让它改不了的。 对 啊，动作习惯、肌肉记忆，这个很多的习惯它是改不了的。 嗯， 所以呢就是说当时我就回想我们那个小的时候，有很多的小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啊，打得非常好啊，得分呢，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可是越大，他的水平 就 下降了。 对， 有一些就是真正的比赛，可能教练员的安排，可能让那些稍微有这种集体配合的这样的运动员， 就是我们实力更平均的队员，大家 反而更适合了。所以呢，就是说，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水平好一点，还是要有这个配合意识。 对 啊，并不一定是你带球就不对， 嗯 啊，这个意识一定要有。你该传，像我们说的，该传球是你要传球， 对， 该打门的你要打门，还要掌握得好。所以说这一个冰球运动它是很有这种智慧的。 对 啊， 其实刚才孟教练在讲的时候啊，我觉得就已经间接带出来很多冰球运动给参与者，尤其是青少年带来的这些好处了。 对 啊，这个好处我觉得是可以影响很久的。 对， 像您现在哪怕不打球了， 嗯， 那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当中，肯定也是会把当年在打球过程当中得到的这些收益都会体现出来。 嗯， 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在团队当中的一个配合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说了，冰球运动它是一个集体项目， 对， 你怎么和其他人去沟通协作？ 对， 不仅仅是在赛场当中是一种体现，我们步入到以后的工作岗位，因为我们最终不可能谁都一辈子在球场上啊，都 是 要步入社会，步入到工作当中的，那和其他人的这个沟通协作强不强，以及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的这种抗压能力，耐挫能力，甚至说是怎么能够很好的与人交往的这些能力，可能都在打冰球的过程当中 是的 学会了啊。所以其实它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并且我觉得是非常深远的。 对对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追求，就是到一定时候，就是人的追求它是不一样的，特别在付出和舍取的时候，特别是你对这个项目的热爱的程度的时候，所以需要他有一定的智慧， 球商嘛， 球商，没错。所以实际上结合到现在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就是说，为什么我发现我们的小孩子，就是特别6、7岁这样的小孩子，跟我们之前真的不一样了。有些孩子的情商啊，智慧啊，蛮高的，啊，真的是这样，真的蛮高的。比起我们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回想，哎呀，我们那是小的时候， 我那时候怎么那么 傻 呀？ 很傻的， 是有这种感觉 啊。可是现在的小孩子这个情商蛮高的，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这种眼界， 对， 要比您小时候 对 所看到的那些 视野不一样， 开阔的多了。对， 而且呢，就是我回想起我们当时啊，就是好比少年队出击参加，也是代表国家参加这种U18，就是我们只有18岁的时候才能出国，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就亚洲洲际性的比赛的时候，到日本呢韩国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哎，看到什么都新鲜， 会 非常新鲜呢。 对， 90年代的时候 第一次踏出国门， 剃须刀，哎呀，看什么都新鲜。可是现在的小孩子可能应该不会的，实际上这跟这个球员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关系的。 对， 原因是在哪儿？就是在事业上，在球商上，这个情商上，实际在比赛当中有体现的淋漓尽致。 甚至说他在心态上， 没错， 他眼界开阔了，他就不会说看到什么样的水平的对手，他就会紧张也好啊。毕竟那时候他已经什么都见识过了。 实际上，这跟这个国力啊都有直接关系。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相互之间比赛之间呢，比如说我们中国队，现在的中国队出来，不管是从的服装上，服饰上，乃至于我们的自信心上，我想在国际上都有这个有目共睹了。 是的， 而且我们的 运动员呢也都非常的自信了。 嗯， 可是之前呢，我们确实我们出去穿的衣服啊什么，就一系列的穿戴啊，一跟这个国外的一比啊，我们稍微的哎觉得差了点， 会觉得 会 有 一点 有一些自卑、啊、 自卑、 啊、 对对是这样。可是现在我觉得小孩子应该是没有这种感觉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动物世界也是一样，这个老虎跟狮子当一对视的时候，从眼神上你可能就弱了点， 嗯， 啊，这种气场， 嗯， 这压迫力都有，这个在冰球场上的这种体现， 嗯、 啊，都会有的。特别现在我们的小孩子这个比赛比较多了，见识的也比较多了，所以他没有什么惧怕的这个心态了， 嗯， 唯一的可能是我们在身体上可能稍微还弱了点，这是我们这个、 嗯、 这个硬伤，所以这个稍微， 这也是属于我们 这 种这 个 亚洲人 的 一个身体素质的特点嘛、 嗯。但是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现在我们的小孩子啊，唯一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到一个这个 DNA 的问题、 嗯， 就是说实际骨骼的硬度啊，肌肉的这个成长力可能不如这个 欧美的 肯定是这样，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能力啊、 嗯、 体能啊、这个肌肉发达度啊也不低， 嗯， 也不会低， 对， 所以呢，还存在于什么？就是家长跟教练员的给他熏陶，不要惧怕， 嗯， 一说到这个冰球，大家就冲撞啊，有什么受伤啊，可能孩子会惧怕，实际上有些时候不要惧怕，啊，现在的穿戴都没有问题了， 嗯、 实际上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就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 嗯、 所以呢还是需要这个胆量的提高， 嗯， 在运动场上这种训练的提高，比赛的提高，多长一些见识， 嗯， 这才能把这个冰球一点一点的这个搞好， 对， 把这个基础要做好， 而且就是你实力强了的话、 嗯、 你也就不会惧怕， 对， 对，实际上这个惧怕也没有关系，因为比赛和竞技呢 它是两回事儿，嗯，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呢对这个比赛的输赢啊看得太重了，就是说一定要第一，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有的时候是要成绩的， 嗯， 可是在成绩的基础之上呢，实际上能打出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你自身的水平，训练的水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先要打出你的水平、 嗯、 而不是因为这种这个你的体能和惧怕把你的水平给没有打出来，在比赛当中，这个我觉得现在是要有改变，要认识、 嗯、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当然我们在接下来啊就是面临的整个一个冰雪的一个大环境，首先我们就是眼前的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啊、 嗯、 这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啊。同时呢，因为2022年冬奥会，我们也已经感受到冰雪运动现在在国内的一个这种大势的发展、 嗯、 那您觉得尤其我们冰球啊它未来面临的这个机遇和挑战，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随着整个的国际形势这个变化和我们的一说到这个冰球，为什么要提到我们的国力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有经济基础的一项运动。 嗯 啊，在我们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冰球运动呢，它是我们国家一个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在这个冰雪运动当中，这个冰球啊，它是不可缺少的。实际上，当你的国力都提高了之后，冰球运动慢慢的在国内会开展的非常快的。 嗯， 而且呢，冰球现在也不，这个体育项目实际上不分什么国界的了，我们可以引进一些好的选手，带动我们国内冰球的这个水平。 嗯， 啊，乃至于一些好的教练团队、体能团队和管理团队，这样呢，能快速的提高我们国内的基础水平，这个是很关键的、 嗯、是的， 而且呢有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契机啊，能把我们的冰雪运动不光是冰球了、 嗯、 把我们的冰雪运动啊从北方走向南方，因为现在呢这个社会发展的很快，不一定非要在北方去搞这项运动， 对，我们都已经北冰南移了嘛， 对，特别一些南方城市、啊、发展的非常棒， 对， 而且呢就比如说我们开展一个馆呢，我觉得 在投入上，对于一些大的公司啊，一些财团呢，这都不是问题。实际缺少了一点什么，就是专业的这个冰雪人才 啊。又说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上了， 缺少的是人才， 嗯， 缺少的是懂行的人啊，明白的。而且呢，他在提高青少年的这个身体发展，还有改善他们的这种、啊、这个身体以及这种竞技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精神，冰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啊。一些南方的一些城市啊，开始不太了解，一说起冰球就知道拿一个棍子， 嗯， 就在这个、冰上，对对，这种扒拉也好、打也好，有一些人呢还跟那个冰壶啊相混交，一说啊是不是冰壶啊，可能还不太知道， 嗯， 可是呢这两年开展的，大家主要是一看到冰球，你比如说这个看这个 NHL 这种转播、啊，和实际现场看，它是两回事了。 嗯 啊，现在有一些这个北京的一些家长、啊、在看这个冰球的时候，都是看那录像或看那孩子。 是。 完了，但是呢，我的建议上，我说你们如果有机会在国外，因为现在，像这个暑期啊，这个寒假在之前呢，有一些家长、啊、条件比较好，都送到国外去培训啊，培养啊孩子。我说你们可以去现场看看冰球， 嗯、 这种现场可是跟你看的这个电视气氛可是不一样的。 对， 他现场的气氛呢非常好。 对、 嗯， 啊，其实刚好您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就必须得说一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了啊，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嗯， 我们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比赛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不用我们还专门跑到国外去了， 对对对， 就在自己家门口， 对对对， 我们就能看到这么高级别水平的比赛。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我们中国队自己的参与。 嗯、对, 对, 对， 其实这个真的对于我们的像您，咱们是资深的冰球人、 嗯， 或者说叫我们的任何一个冰雪项目的这个参与者来说，其实都是觉得非常自豪和骄傲的，就是冬奥会在我们的家门口来举办。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啊，就是我们作为东道主，中国男女队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入到奥运大家庭去比赛了，可是我们的这个水平其实的确还是和这些强队有一定的差距。 对， 那您觉得啊，我们在面对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从大家的这个理解上，我们其实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只要发挥到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水平。 是的 啊，那队员们的这种备战，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给出什么意见的，因为毕竟我们只是观众啊。 对， 但是您觉得从大家观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又可以怎么去欣赏这种级别的盛宴呢？ 是这样，我们中国队啊，能参加这一次的奥运会，本土的奥运会，特别冰球选手呢，能参加这一次这个奥运会，我觉得真是千载难逢。 嗯， 千载难逢。如果是凭我们中国队自己的水平去打到奥运会这个级别里面，真的很难。实际上呢，这我刚才不说嘛，这个冰球啊，它是一个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一个项目。 是的， 一个冰球队呢，就是在这个级别里，它会存在相差呀，可能是在1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 哦、 就一个队20人，它可能需要10个年龄段在里面的， 哦、 也就是需要老中青。 是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的一个队伍是比较完整的，而不是就是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可能是哎呀，我们参加奥运会可能都是20岁、30岁 年轻的， 这个冰球项目不是这样，它一定是老中青。 本来都已经大器晚成了嘛， 对， 得有一些老将坐镇一下。 没错，没错，特别是在关键场次上，一定是老中青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相结合的， 相结合的。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队男女呢，也存在这个老中青，但是呢，相对应的岁数年龄相大的这样的运动员还是少数啊，比较少。因为在一定年龄段呢，由于中国冰球的发展， 当时断档了， 断档，完了再一个转业的也比较多，再一个后备力量的培养啊，输出，缓慢。再有的就是城市和这个冰球人，就打冰球的 这个运动员少，所以造成了就是很长时间的一个断档。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国家队呢，可能最小的男子冰球的可能18岁， 嗯 啊，也在国家队了，最大的可能是应该是27、28、26、27这样， 嗯， 可是中间档呢可能是20岁左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队伍里，特别承担于国家任务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呢，我们相对应的还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队伍，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成绩还是在一个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可是呢能打进奥运会，特别是我们利用东道主这个身份能进入呢，是对这一代的孩子是非常难忘的，这是有生以来他们有机会参与到奥运会这个当中， 这是多少代冰球人的梦想啊，嗯，在他们这一代 实 现了，实 现了，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也是这个奥组委对这个中国的一个厚爱吧， 嗯， 就是给了这一次机会。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的冰球队的队员呢，实际上在这一年里呢也都在积极备战当中，非常努力的备战， 嗯， 他们这个小伙子们也会非常努力的去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嗯， 会全力以赴去做的。 对， 可是呢跟这个世界级的选手呢可能差距非常大， 嗯， 只要打出他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就能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这个级别差距真的非常大， 嗯， 它不是说的一点点， 对 所以呢这个冰球水平它需要以几代人的这个提高才能慢慢的去赶上去。 是，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像您说到的啊，我们是在圆几代冰球人的一个梦， 嗯， 但同时其实也是在给我们现在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这些青少年也好， 嗯， 或者说更小的孩子们也好， 嗯， 是在给他们做榜样。 对， 就是他们一定会到现场去看比赛。 是的， 不到现场我们在电视机前去看比赛，他们一定是会关注我们中国队的这个表现。 没错， 感受到就像你说 的他们发挥就是尽全力了， 尽全力 啊，表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对对， 然后不辜负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全力的这种进攻， 嗯， 那其实就是会给这些参与到冰球运动的孩子们在做榜样。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血液加入其中啊，让我们的这个队伍不断的在扩大或者叫庞大起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嘛啊！毕竟冬奥会它结束之后，我们更希望的是冰雪运动，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冰球，它还能够持续的 发展， 对，一直有这样良好的一个态势去发展下去。当然，我们也更希望的就是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加入进来。 对， 我们作为三亿人上冰雪的一份子，大家都能够去体验冰雪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份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更加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专业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是我们金字塔的塔尖儿。 对， 但是更离不开的是我们金字塔最下面， 对， 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冰雪运动的参与者做的这个地基的作用嘛， 是 这个是更加重要 的。所以我们这个一级培训就是培养这个地基的人数，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 是，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孟教练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 谢谢， 和大家既了解了现在我们国家冰球运动发展的一个现状，更是对于我们冰球运动在咱们国家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态势有了一定的了解。当然还是希望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 加入其中， 参与进来。 对，那也是再次感谢您，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 谢谢， 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震撼吧！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